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Peanut 2014。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Gentlemen。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系而家有嘢听啦，系嘛？咁啊，原则上今日我都知大家即系 expect 住打风啦，亦都唔知今晚有冇 live 啦。咁我喺度讲紧啊，即系证明有嘅。吓咁，但系因为横风横雨咧，我都唔想我啲手足咁辛苦咧，就要车出车入又腾嚟腾去。即系你需知道啊，霍大壮系住呢个马湾嘅，系嘛？马湾打风咧就未必有车入去噶噃。咁所以咧，霍大壮就而家已经喺屋企啦。咁阿 Donna 咧都住喺大埔嘅，亦都唔想系咁辛苦啦，系嘛？都喺屋企啦。而我自己咧。亦都唔想自己咁辛苦啦，都系翻咗屋企嘅。咁但系点解翻咗屋企咧仲 live 到咧？咁其实大家都知花生台咧就 test 紧一个新嘅系统啦，系嘛？咁就试下睇下 work 唔 work 啦。如果 work 就梗系最好啦，唔 work 就再搵个方法啦。咁希望而家大家都仲系听到啊，应该冇窒嘅系咪？嗱，如果窒嘅话咧，就喺花生 group 嗰度汇报啊。因为有乜冬瓜豆腐呢，我唔能够第一时间知嘅，系咪？有咗一 PM 俾我啊，我係 Raymond。咁呢今晚呢就即係老实讲啦，未必会做个半钟嘅，因为事关呢呢间屋都住下住下都发觉原来好多风声，我都唔知一间会漏水。因为呢一打风嘅时候呢，即係今日晏昼嘅时候呢话咗今晚可能会挂风球啦，咁我就跟住即刻飞扑翻屋企啦。咁我发觉原来闩晒窗咧都呜呜声嘅。咁我一打开只门咧，就会听到出边啲风咧，唔知喺边度鼠入嚟。咁样鼠到入嚟嘅时候咧，就呜呜声。咁其实几鬼死恐怖啊！咁如果恐嘅话咧，咁系咪我而家做咗一节目，我就会熄机，之后闩窗，如果唔系漏水啦。咁今日会讲咩话题？今日第一个会讲嘅话题呢，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呢，今日就有个港大政改论坛。咁大家都 expect 黄毓民议员就好多言发㗎啦，系咪？咁我呢就当然听完佢所谓嘅发言呢，其实好鬼火滚嘅。因为事实上有好多嘢都系名不符实。佢讲嘅嘢好似喺度做緊神咁，你睇下台下嘅观众拍掌你就知㗎喇。个个当佢係黄毓神就唔係黄毓民㗎喎。嗱，咁大家呢听一听先，我知道大家好辛苦啦，但係都听一听。 係有五分钟。 各位大家好。我唔係好擅长讲废话嘅人嚟嘅。尤其是得五分钟时间。头先戴耀廷都有少少挑，戴耀廷已经有少少挑我机㗎喇，不过都冇所谓。 而家呢个系统好嘅好处咧，就系佢一路讲我，一路喺度屌柒佢。 除咗主流媒体同埋啲泛民嘅媒体、泛民嘅政客，系咪？所以我要利用呢五分钟咧，就将我即系将会喺立法会今年十月即系复会嘅时候一个动议辩论嘅措辞内容喺呢度读一次俾大家听，系咪？我会在这个即是立法会会议上提出一个全民制宪重新立约实现真正港人治港的议案。咁而家我在立法会秘书处睇到呢，就得一个修正案嘅啫，就係李卓人。OK? 其他嘅议员係冇任何修正案嘅。咁我措辞係咁样嘅。本会要求行政长官及问责官员总辞，由公务员维持特区政府的日常运作，并随即组织修宪港事会议，修改基本法。新宪法将以世界人权宣言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为基础，准确厘定香港自治权的范围，以及国防与外交事务的定义，制定公投法，让港人有创制及复决法律的权利，亦制定政党法，规范政党运作，以及政治献金法，要求政党公开所收取的政治捐献。 唉，唔好讲落去啦，屌你老尾，讲三句都唔知佢噏乜春。喂，你梗系巴捻闭啦而家，你啲叫咩啊？喂，有人话听唔到。喂，大佬啊，你而家喺个台上面喐喐而谈，真系要你做嘢嗰时，占中嘅时候，边个第一个扑出嚟攻击占中啊？系你黄毓民，冇第二个。当你得一个人去破坏成个占中运动嘅时候，我问你嘅立场企喺边度？你当然可以归咎住成个泛民，冇人好似你咁可以有一个议案提出嚟，但唔该大家用脑谂一谂，你要喺香港呢一个咁嘅议会，有大部分嘅建制派议员要提出一个咁议案，个意思喺边度呢？除咗系喺个立法会嘅议事记录入边有你黄毓民呢一个发言，有你黄毓民呢个议案。话俾人听，你曾几何时喺香港做过呢一件事？当全香港人当你包装为一个神嘅时候，除咗呢一个用途之后，有咩用呢？其实冇意思嘅。你提一个法案出嚟，根本就唔会过嘅。好啦，真系要你去做啦，要你去占中啦。当戴耀廷提出一个方式，可以用占中嚟同中央谈判。又或者作为一个谈判筹码去同中央讨价还价嘅时候，第一个冲出嚟攻击占中嘅就系你呢个黄毓民。喂，大哥，或者你玩晒噶，系咪？嗱，咁有 fans 话听唔到，咁啊，我谂要 buffer 耐啲嘅，咁啊 buffer 都会过一阵会听到啦，系嘛？咁咧，等下先。OK， 一个人真係有啲理气啊。咁啊头先讲到黄毓民嘅发言，哇屌你呢个无辱，呢个无耻嘅黄毓民，当然係咪有啲理气。OK， 听唔听到？ 容许行政长官候选人有政党背景，立法会议员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法案无需获得行政长官书面同意，新宪法获港人公投通过后举行公民联署提名的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双普选，体现直接民主，实现真正港人治港。你不要问我在政改方案投什么票先，你问下你的泛民朋友在这个议案他会投什么票先。 哇，又嚟可以屌呢个黄毓民啦，系嘛？唔问你投咩票，就走去问人投咩票。哦，非常之好，即系话一男一女咧，个女仔就问个男仔：喂，到底你中唔中意我？你中意我先好同我上床。原来唔系，个男人不风一转，问一问个女人：你中唔中意我？你中意我，我先同你上床。哇，咁嘅事都有啊！呢啲系唔负责任啊，大哥。是不是你要问泛民咩立场？咁当然你有权问啦。个问题就係话你唔好不封一转，人哋问你嘅嘢你就可以唔使答你咩？係咪而家全世界人就问你黄毓民到底会唔会支持占中，又或者你去支持占中嘅时候你会唔会搞事？好简单，係咪今日就有个人喺度问戴耀廷啦，係咪如果有人喺占中嘅现场搞事嘅时候，戴耀廷会唔会报警？好简单一句，现场嘅时候有警察㗎嘛，大哥，係咪点会使戴耀廷报警啊？现场有3000-5000个差人围实你班友仔，当围实你班友仔嘅时候，有事发生，有人去扰乱秩序，有人去打交嘅时候，唔系戴耀廷而家呢一刻打电话3条狗系嘛？阿 Sir 已经喺你隔篱啦，系嘛？系咪第一时间我哋应该分开滋事分子啊？系咪应该指住打交嘅人出嚟叫阿 Sir 拉佢啊？系嘛？喂，众所周知，占中系一个和平非理性嘅活动嚟噶嘛？系咪？喂！如果你在中间有人挑拨离间，又或者中间有人扰乱秩序，甚或乎有中共的间谍是吗参加了这个活动，真是发生一些暴力事件的时候，我相信真是有心参加占中的人在这个时候是不会坐以待毙，或者是不会什么都不做。有理性的香港人真是有人打不是由他打咯，是吗有阿 Sir 在这里自然会制止佢，但系阿 Sir 如果用呢一个理由去终止呢一个活动嘅话，又或者呢个活动佢系咪咧终止嘅咧，系咪都会俾人拉嘅咧 ？Turn out 系咪？咁我觉得呢个责任唔喺戴耀廷度啊！即系如果有人用呢一个原因去攻击戴耀廷，因为戴耀廷唔报警拉呢一班人，嗰个系鬼嚟，大佬系嘛？ 咁你既然知道喺呢个占中运动有共产党嘅间谍，我哋咪要睇清楚边个中共嘅间谍啊？第一个系咪你黄毓民啊？咁巴闭，仲有啊？听落去， 下一个就到黄毓民议员啦。好，系有五分钟时间。 各位大家好，我唔系好擅长讲废话嘅人嚟嘅，尤其是得五分钟时间。 你老尾，你唔擅长讲废话，你同你契仔三个钟头读书少，你都系咁做落去啦。唔擅长讲废话呢句废唔废啊？契弟， 我嘅投票立场，众所周知，除咗主流媒体同埋啲泛民嘅媒体、泛民嘅政客，系咪？所以我要利用呢五分钟咧，就将我即系将会喺立法会今年十月。即係復會嘅時候，一個動議辯論嘅措辭內容喺呢度讀一次俾大家聽，係咪？我會喺呢、這個即係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個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實現真正港人治港嘅議案。咁而家我喺立法會秘書處睇到咧，就得一個修正案嘅啫，就係、是、李卓人 ，OK？ 其他嘅議員係冇任何修正案嘅啊。咁我措辭係咁樣嘅。本会要求行政长官及问责官员总辞，由公务员维持特区政府的日常运作，并随即组织修宪港事会议，修改基本。 哇！呢条友好嘢，讲嘢面不红耳不赤噶，佢讲啲嘢真系一个所谓叫做 well calibrate， 又或者佢真系谂过点样写呢篇嘢噶。但系佢写完呢篇嘢，从来都冇谂住，哇！我真系做到，系嘛？佢只系写一篇泛文。话俾你香港人听，如果为香港争取民主，又或者香港民主运动嘅一个领头人，佢嘅心目中乜嘢先系一个最理想嘅一个议会，系嘛？真系会通过呢一个议案嘅。咁但系我唔知道大家点样睇佢讲嘅嘢，系嘛？所谓要公务员接收呢个日常嘅运作，哇，咁啊梗系好啦，系嘛？咁但系你使唔使投票嘅咧？即系需知道呢个人到呢一刻讲嘅嘢都系空谈，都系得把口。够噏， 宪法新宪法将以世界人权宣言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为基础，准确厘定香港自治权的范围，以及国防与外交事务的定义，制定公投法，让港人有创制及复决法律的权利，亦制定政党法，规范政党运作，以及政治献金法，要求政党公开所收取的政治捐献。容许行政长官候选人有政党背景，立法会议员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法案无需获得行政长官书面同意。新宪法获港人公投通过后，举行公民联署提名的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双普选，体现直接民主，实现真正港人治港。你唔好问我在政改方案投咩票先，你问下你啲泛民朋友在呢一个议案佢会投咩票先。OK， 呢个就是一个直接民主、全民制宪，否定基本法现行的基本法，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呢一个极权政体统治的合法性。 好嘢，撑毓民即系撑自己，系咪？全民制宪系嘛？大佬从来都冇人讲过点样全民制宪系一个咩机制，大佬，你唔系修改完基本法你先可以全民制宪咧？我想问下，即系如果你。冇人修改到基本法，又或者立法会起码唔通过修改基本法呢个议案，我问你点样全民制宪呢？即系共产党而家就绑埋自己只手，系嘛？你话修改基本法就修改基本法，你想喐就喐噶啦，系嘛？有件咁嘅事嘅咩？讲就好捻大声啊，做就唔知点做弊咧。最惨就系有一班陈云，又有一班热血公民，两班人都忽嘅。系嘛？听下佢讲嘢，佢就可以自己又觉得毓民系撑毓民系撑自己噶咯噃，奇怪。 呢个就系我同泛民主派最大嘅分别。我嘅支持者系好清楚嘅。点解2010年5月我哋要推动五区公投？戴教授曾经同我同台辩论，佢系反对嘅。OK。我哋认为2007年12月19日人大常委会做咗一个决定，俾咗一个路线图，你话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但系由提名委员会提名，我哋都认为呢一个已经系一个有筛选嘅 所謂普選行政長官，這個是2007年12月19日，當時我是社民連的主席，我帶著社民連的同仁去禮賓府示威，在後欄那裡燒車胎，和長毛屠君衡一眾人等。當時的禮賓府是喬曉陽來簡介人大的決定，即是等於李飛不久前在香港簡介人大。 屌你2007年你未投共啊嘛，契弟。2007年你个仔被人捉咗未啊，系咪？而家就系话你个仔被人捉咗，中共觉得呢一只系你个痛脚嚟要挟你啊嘛，系嘛？或者系啦，如果我唔系嘅，系嘛？咁你咪唔好彩咯。投共 决定一样，系咪？2007年12月19日已经定咗。一个底线就是要有筛选的普选行政长官嘛，为什么当时的泛民不出声啊？七年来他们做过什么啊？是不是今时今日你跟他谈判，是不是现在梦醒了，我心向明月，明月照沟渠，痴心错付，以为共产党有得谈，有得谈。刚才教授说待住先不啱。民主党2010年6月支持政改方案就叫我们代自宣，你知不知道？记不记得？代 唉、哎、不要听他讲嘢，大佬越听都越猛，是不是、其实今天有些时间呢，我都觉得我又不识好像是 B 哥这样，是不是 ?24 小时都上着电在拍台拍凳，因为我始终在家，我心情其实很平和而家，是不是？那其实我想讲一讲所谓叫抗争或者所谓社会运动的睇法。从来冇人觉得戴耀廷这个运动 ,day one 开始是用暴力手段去推翻这个政府。占中三子由头到尾讲的都是一个和平理性的运动。咁而点解呢个运动要和平理性讲得好清楚，到底你觉得香港嘅社会运动係应该主宰喺一小撮人，而嗰小撮人肯付出极大嘅代价，抑或你觉得一个社会运动係多数香港人都会同意，有大量嘅香港人参与，而且呢个运动係得到所有香港人认同嘅，喺一个咁嘅环境之下，你觉得香港係咪先会改变呢？有人觉得社会运动应该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可以去烧车胎，又或者拿支枪走去打游击，又或者有人觉得全民制宪才啱的，勾港就得了。其实香港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你信每一样东西都可以的。问题就是说，如果香港是一个所谓叫没有社会运动的土壤底下，它怎样进行呢？我不会觉得有三五千人揸住支机关枪香港会改变，好简单一样嘢。我会觉得如果香港有十万人喺中环坐喺度，佢哋咩都唔使做，甚至乎一句口号都唔使嗌。我相信自然会有人去同呢一班香港人去妥协，又或者去谈判。呢一个系即系我2011年参选时候嘅信念。所以我会觉得香港的社运是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因为有一个组织叫人民力量兴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洪先生被人捉住个春袋之后会突然间180度转变呢，要向所有所谓叫积极非理性的不合作运动要去炮打这一班人，要进攻这一班人的。那现在就是说他开始觉得这个香港是不是真的要勇武呢？是不是陈文那些是主张勇武呢？但是我不知道其实那班人勇武了在哪，一路以来都是纸上谈兵。我不觉得那班人参加过些什么东西。最勇武那个叫金金大师了，是不是最勇武就是去上水啊，去兜截下取货客啊，是不是冲击下去什么广东道啊，咁我不觉得这一样东西可以为香港带来改变的。但是相反即是我觉得占中三子是为香港带来了一个挺好的机会。即是这一刻没有人可以怀疑他们究竟是喂究竟占中成不成事，因为没有人知道，是不是那有人觉得喂占中是不是应该这一刻就已经出发呢，是不是我们今晚就去喝呢，那是两体的。有人觉得去喝是应该速战速决的。咁其实我觉得戴耀廷喺呢一刻其实个决定都即係个策略都有啲错。因为点解错系你俾咗好多时间共产党去准备。如果他在上年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用很短的时间已经组织了这个活动的话，根本共产党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组织动员， 组织周融嗰班人去又组织一个反占中运动，甚至乎冇俾一个足够嘅时间俾共产党去恐吓一啲搞占中运动嘅人，系嘛？包括戴耀廷本人啦，包括蔡东豪啦，好多人。咁所以你话佢策略系咪错？咁我谂真系有得完善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咁有啲嘢都拖咗咁耐咯。咁如果真系有一刻要去饮嘅时候，咁大家系咪应该从长计议，或者有一个好啲嘅 planning 咧？咁我相信系。咁而其实而家有一班人就喺度攻击紧，就话点解你唔去？咁人哋又唔去，咁点解你唔去咧？系咪？你话说自己有三五千人六四烛光晚会喺尖东搞得咁成功啦，咁点解你唔七千人冲去礼宾府咧？封咗个山顶就得噶啦，梁振英翻唔到屋企就要同你谈判噶啦。喂，喺旧山顶度拉七千人都有排拉啦，契弟又唔见你自己去，咁佢就唔会去得个港字啊嘛。成个运动你就系想骑劫佢，做得成嘅你系骑劫，做唔成嘅你系攻击，呢个就系黄毓民啦，加埋黄杨达。如果你真系有心嘅，系咪真系想系嘛两条腿走路，又或者你自己有你自己嘅抗争方式嘅，点解你咪中联办呢？点解你唔去占领西隧呢？好多地方你都可以占领㗎喎。问题就是你得个噏字㗎嘛。好简单一句说话。嗰时阿明係咪 ,613 喺立法会村民唔係咁諗。嗰件事佢做得啱定唔啱，我諗大家心目中有一个评价。咁但係问题係现场係一班人所谓叫举办緊一个运动，或者举办緊一个集会。我相信主办单位是要为这个活动的保安是负上责任的。如果中间有流血事件，是不是所谓叫负责单位那班人要去负上这个刑责呢？是吗？就算不是负上刑责都好，这班人的心的良心是不是过了自己？他可能过不了自己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在那个活动里面有人真的想冲击，那我想是乐观其成的，不过你可不可以移过200码在第二边冲击，你就不要在我集会的地方冲击，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啫。那当然我的立场就可能会引起一班不满意啦，是不是？你们积极抗争分子嘛，有燃烧弹你都应该掟的。那我想积极抗争不合作就很多种形式的。我真的不觉得所谓叫积极抗争不合作要大家互相攻击，我觉得没意思的。所以是不是这一样东西两睇。甚至乎金英都好，他觉得有一部分人是即是需要为这个活动是付上一个即是较高的代价，其实他自己是无所谓的。那么两睇喎，是不是？即是假设我问我自己，我是蔡东豪，如果我做嘢的地方或者我老板共产党要挟紧我了，如果我退出这个运动可以救回一家公司，喂，我变相我好难揀的，即是好坦白讲。你问我肯不肯付出的代价，你问我肯不肯去被人拉，我肯。你问我肯唔肯坐监，咁我谂为呢件事坐监，我谂喺我心目中呢件事嚟讲都系一个值得坐监嘅原因，即系我相信我屋企人会明白我嘅，但我唔可以替我屋企人做呢个决定。即系当有一刻有人要挟我，如果我去占中嘅时候，有人捉我屋企人去坐监，捉我屋企人去打靶，我应该点样决定呢一样嘢？即系我想大家唔好所谓叫低估咗共产党所谓叫做敌人嘅压力。即系我相信唔系三两句说话会令到一个缺咗志要去占中嘅人改变主意。咁如果真系有人觉得压力太大啦，这个厨房太热啦，咁佢当然可以即係选择行开係咪离开呢个厨房，佢唔再主办呢个运动，或者佢唔再参与。咁我哋好难怪佢，因为始终嗰个压力唔喺我同你度嘛。但係我好想大家去諗一諗，如果呢个压力係有朝一日喺你嘅膊头嘅上面，真係有人行到埋嚟喺你面前，喺你耳仔边讲，如果你去占中嘅话，我听日就拉你屋企人。咁我想问下，我系咪应该同大家讲，系我发觉我阿爸我阿妈都活到五六十岁啦，系咪佢同我一齐坐监，佢应该与有荣焉，所以我哋三个一齐决定去占中啦，咁样。咁我相信，如果我咁样讲出嘅话咧，我唔系一个孝顺嘅人，又或者我唔系一个人咯。休息一阵。Sometimes in life you feel the fight is over.And it seems as though the writing's on the wall. Superstar, you finally made it. But once your picture becomes tainted, it's what they call the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咁啊，翻到嚟甩漏嘅第二节啦，系咪？咁咧，其实我不断都有用自己个电话咧，就望住嘅。咁啊，真系唔知点解我呢度啲connection 可能收得唔好，系咪？咁有时有 disconnect， 我有时又 buffering， 咁但系咧总嘅嚟计咧，可能真系一个人都冇人听啦，咁但系问题冇人听我都要录噶，大哥系咪？咁所以可能有 feedback 嘅时候，我就会知道啦。有人 prefer 啦，系咪一定要 log in 个 mixer 先？系啊，即系基本上你用 Facebook log in 咯。咁就好似唔係喎，你如果用 web browser 嘅话你唔使用 Facebook log in 㗎喎，咁都会听到㗎，咁多谢捧场先啦，咁样。第二节係咪今日真係要做两节就係咪收工㗎，出面我都听戏咁行咁顶唔好啦，係咪。咁头先讲緊黄毓民今日嘅发言啦，係咪，其实佢今日发言就有几段嘅，不过我就冇乜兴趣讲晒佢全部发言嘅嘢啦。咁但係你知呢个人都头一共，咁讲佢都冇乜意思啦，係咪，佢应该留返俾呀通啲菜，同埋留返俾阿院长招呼，我应该招呼返第二样嘢啊，系嘛？咁我讲第二样嘢喇，咁我想讲讲食油，即係可能大家呢排都讲得热烘烘一个话题，就係话什么叫地沟油啦，系咪？咁大家都我相信有听阿萧生上个礼拜四讲嘅嘢，所谓叫地沟油呢，其实有好多种方式去收嘅。咁我唔系话俾你听，大家话地沟油可以照食，咁但係我淨係諗緊一样嘢，就係话如果我真係食咗地沟油会点呢？又或者系咪真系咁难避免去食呢个地沟油呢？我相信都系嘅，即系好坦白讲，如果你做一间食肆，你所谓你要去你去买嗰啲油翻嚟，你唔会统统走去 check 噶嘛？咁就算你真系知道咗呢间系老字号，你都好难叫佢同所谓叫佢嘅进口原料商逐桶去 check 噶嘛？咁食咗其实都系。都无可避免，即系香港呢个咁嘅环境，系咪？咁所以咧，即系希望大家咧，即系撇除一个心理恐惧先，系咪？咁但系问题，大家今日睇苹果啦，又会见到有人即系即系公布咗所谓叫好几十间涉嫌用地沟油嘅食肆啦。咁但系喂，你其实谂清楚，其实好 Q 无辜嘅，大佬系嘛？四百间食肆中招曝光。入面呢有一间其实我成日去嘅唔係 Amigo， 我成日唔知点解会突然间有第二声。好。哦 ,ok。原来我听错，因为呢啱啱揿咗去苹果日报嘅网页呢，佢就自动 play 咗嗰堆咁嘅嘢出嚟。咁但係基本上入面有一间食肆我成日去嘅，係咪？咁唔係 Amigo， 嗰间嘢呢叫做死啦。嘩喺又冇声。喺又有返声啦，係咪？咁其实嗰间嘢叫新宁，咁咩叫新宁呢？其实系一间上海佬开嘅叫豉油西餐厅啦。咁其实同呢、這个所谓叫皇后餐厅呢叫齐名嘅，同埋同太平馆呢齐名嘅。咁但係皇后餐厅同太平馆呢就冇新宁咁上海化。咁其实佢好多嘢食㗎喎。咁包括最好食嘅就係罗宋汤，即係我发觉佢罗宋汤係好食过太平馆，同埋好食过呢、這个皇后餐厅嘅。咁你话说如果佢有用地沟油，咁我想问一下，咁你点为之界定有用地沟油？原来呢有一间叫康年茶餐厅，就叫做收咗啲所谓叫 sample， 佢收咗啲 sample 咧就唔系即刻用嘅，即系只不过人哋俾佢啲 sample 啊。哦，如果你用嗰啲油嘅话咧，咁我就可能同你订货啦，又或者你试下好唔好咧？如果好嘅话，我哋可能计个折头俾你啦，诸如此类。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当你收到呢个 list， 你觉得有四百间所谓呢啲叫下游公司系嘛，接触到过呢啲咁嘅地沟油啦，如果你作为一个传媒或者作为一个食物安全中心，你根本都唔去考证呢一个资料嘅真伪，或者你最基本嘅，你打去嗰间餐厅问一问，到底你哋有冇咁嘅事，而你呢个连即系呢个动作都唔做嘅话，我就觉得其实你系含呢四百间餐厅于不义，即系好坦白讲。 你睇人哋啲台湾佬，即系好多嗰啲所谓叫食品制造公司，喂，用咗嗰啲油去制造一啲酥饼或者一啲馅饼去卖，你睇下嗰啲食客真系野蛮到，你质我食都冇用啊！大哥唔卖都卖咗俾你，即系 I'm so sorry， 系咪？但系问题事情已经系咁啦，最后最多咪以后唔用咯，你拎嘢嚟我咪最多系嘛退翻俾你咯，咁你仲要质人食埋佢，咁有乜意思咧？咁喺香港，你问你都唔问，你又公布咗400间系嘛食肆嘅名啦 ，the damage is done。咁如果我听日间餐厅冇人嚟食嘢，咁啊 so what 咧？咁啊大佬真系好，即系好唔公平咯，系咪？咁但系问题喺香港呢个咁嘅气候，大家都要争取眼球，大家都要喺 Facebook 度 share 啲 status， 话俾人听你住紧喺香港有几咁唔安全，咁都冇计嘅，佢系。差唔多一定系做呢一样嘢噶啦，系咪？你班人亦都睇咗，一定会 share 出嚟，有400间食肆，皇家、沙士、安娜一样有，咁系嘛？即系大家唔好，即系嗰啲叫捕风捉影，一有呢啲咁样嘅所谓叫 status， 或者一有呢咁嘅报道，就觉得即系香港真系好唔住落去啦，系咪？好牙烟啊，系咪？好危险啊，四周围都有地沟油啦。咁其实都坦白讲，有好多油，其实你食咗都唔知嘅。咁唯独是就系话，你帮衬啲好啲嘅餐厅咯，系咪？原本我就想搵啲时间介绍下大家食拉面嘅，不过我谂呢啲废话咧，大家都唔系好中意听噶，系咪？咁因为日本仔咧，即系如果你搵到间餐厅系由日本仔嚟做 QC， 又或者佢本身喺间餐厅入边煮嘢食嘅话咧，其实佢系会对好多食材或者原料，其实佢系试过先嘅。咁有一个日本人拍心口话俾你听，佢煮嘅嘢好食。咁我谂你真系食咗地沟油，你都抵死啦，系嘛？你而家唔系去龙津嗰度买串烧卖，买两串鱼蛋，话俾人听你食咗地沟油啊嘛，系咪？咁啊，大家就戴眼食嘢啦，系咪？咁咧有另外一样嘢咧，我又想自己 solo 讲一讲，就系、是、炒 iPhone 呢个问题。咁啊，上个礼拜唔知四定五啊开始订啦，系嘛？大家都揿得好炽热啦。咁但系问题有啲嘢咧，就算我喺路炒花生都冇讲过嘅，就系、是、究竟大问题就 iPhone， 你觉得有冇得炒啦，系嘛？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究竟 iPhone 系咪一样值得去买嘅嘢？咁我希望大家系咪喺个打风嘅晚上，大家唔好讲啲咁 heavy 嘅嘢，亦都大家咪当听节目咁听下啦，系咪？咁由 iPhone 有第一代开始咧，虽然我唔系第一。代佢一出嘅时候买，但系佢加唔差唔多系一出咗嗰个叫jailbreak， 又或者佢嗰部 original iPhone 一用到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买咗噶啦。佢一出嘅时候可能炒到12,000蚊，其实大家嗰时唔系觉得炒得咁贵嘅，因为根本都冇人对呢个电话系所谓叫有乜嘢有咩 breakthrough， 佢都系一个Windows Phone 咁啫嘛，系嘛？嗰时都有 Windows Phone Mobile 噶。6.5 噶 ，HTC 都照样出登嗰样嘢噶，不过佢部电话都上得网慢啲啫，同埋佢上网睇嘅嘢唔系你平时睇开嗰啲啫，直至到 iPhone 为止，佢先用 HTML 真系 display 到你喺平时用 desktop 上紧网电脑睇嘅嘢睇翻落嚟，系嘛？佢系最叻噶，系嘛？冇人做到噶，之前即系 iPhone 出现之前，边个识得喺个电话度加个 capacity 嘅 touch screen， 跟住你拨一拨个电话开嚟听电话先得噶？做贼嘅咪净系识抄咯，系咪？咁当 iPhone採用咗呢一个系统嘅时候，人哋先知道个 iPhone 正式佢系一个 internet device 究竟系点样解，即系直至到 iOS 2第二代加咗个 App Store 落去，你先觉得嗰样科技咧，真系可能同你日常生活咧系息息相关嘅。你真系可能有一日冇咗个 smartphone 咧，你唔识得做人嘅。嗱，最简单一样嘢，我就啱啱 update 咗 iOS 8，咁 update 咗 iOS 8之后咧，佢有一个好新嘅 function， 佢就系监察到每一个 app 用咗几多电。唔睇油字可一睇，你发觉原来你我讲紧我啦，系咪？原来我一日用得最多嘅电咧，系关于 Facebook 嘅。因为点解咧？咁啊，当然系索罗 B 啊、Anthony 啊、阿土啊，同埋花生台嗰班閪人啊，一日就喺度系咁样炸个 Facebook 啦，系嘛？好多好多 in 啊，好多 out 啊，好多 message 啦，系嘛？咁但系呢个 group 系我吹得最开心嘅 group 咯，系嘛？有时我唔会啫，但系其实睇得好开心，好笑啊！咁但系一个人咧，原来一个香港生活嘅香港人咧，即系一日冇乜得可以脱离 iPhone 嘅，又或者冇乜可以脱离Facebook 嘅，咁用咧有几多电呢？原来有30%-40% 咧，我部 iPhone 嘅电咧就去咗 Facebook 嘅 App 度，包括 Messenger。咁啊，一个小小嘅统计啦，原来你开电话开10个钟，原来你平均系睇咗个电话咧6个钟系睇 Facebook 嘅。 咁究竟 Facebook 咩好睇呢，係咪咁每一个人原因唔同啦。咁但係证明咗如果将个 Facebook 可以缩细到落个电话度而你随时 access 到嘅时候呢，每一个人都对呢一样嘢呢个殷切嘅需求㗎喎。咁当然你可以用 Android 又得，用咩都得。咁但係发觉原来部电话装到 app 呢是可以令到所谓叫 smartphone 呢是完全变成一样你諗都冇諗过嘅嘢。呢、這个就係苹果佢对人类科技嘅贡献喎。咁第二样嘢就係话哦有人问喂究竟 iPhone 炒唔炒得起，好简单一样嘢，当大陆有得卖嘅时候嗰样嘢点解会喺香港炒得起呢，哦好简单，原来可能就係个香港卖得平啲啦，又或者香港买嘅佢有啲 function 大陆冇啦，係咪咁所以你喺香港咪买个大陆买个大陆制嘅电话，你拎到返大陆，大陆都轻香啲啦，係咪咁但你冇忘记喎，原来大陆而家冇得买喎，咁哦原来冇得买。咁但有冇人知道大陆系总会有得卖嘅呢，当你上个礼拜四或者礼拜五你揿到部 iPhone 嘅时候，喂大哥你系要两三个礼拜先收到货喎。即系睇紧你张订单，可能系十月头或者十月中先收到货。当你收到货嘅时候，你第一时间拎出去卖，到底嗰一刻大陆系有冇 iPhone 咧？嗱，九月廿六号咧，大陆就未有得卖啦。十月一号国庆有冇咧？十月二号又有冇咧？如果十月第一个礼拜有得卖嘅话，咁你部 iPhone 仲值唔值钱咧？好多人问紧呢啲问题嘅。咁其实我系想讲一个关于 iPhone 日价嘅问题。即系如果你觉得 iPhone 系佢六千蚊买翻嚟，你可以用八千蚊卖咗出去嘅。点解呢个 iPhone 会值到值得你俾多二千蚊去买呢？以往嘅市场就系话，如果你你想买 iPhone， Apple 帮而家有得订，我即刻揿个掣咧，5588我就可以买到一部啦。咁系咪嗰部电话点解会拎出去卖值多二千蚊呢？原来就系话你买嗰部 iPhone 要等三个礼拜，要等一个月。咁如果你唔想等呢三个礼拜又等一个月咧，你就可能要俾一个 premium， 俾多二千蚊去买。早买早享受系嘛，迟买就贵，迟买就平几嚿系嘛。咁你呢一个情况之下，咁你就可以判断一下究竟嗰二千蚊咧，你系咪真系值得去花？又或者喺大陆眼中咧，喂，如果我送一份礼俾个客，咁啊而家呢刻个电话系好睇面嘅，咁如果我三个礼拜后送，系咪唔够睇面咧？系咪全街都系咧？咁我而家呢刻送个客咪觉得我系帮到手咯，系咪我威啲咯？咁你嗰刻啊，真系可能会买嘅。咁但係到嗰刻如果 iPhone 有得订咁就点呢，有好多人提出一个论点，就係话点解 iPhone 长炒长有，点解会长炒长有，解唔会长炒长有呢，个系一个假象嚟㗎咗。点解好简单一样嘢，如果你个 iPhone 买返嚟嘅时候大陆都已经有得订，即係话只要佢肯等订货嘅时间，佢是可以用原价买一部 iPhone， 咁点解佢要俾个 premium 系同你买呢，即係出面就炒得热烘烘，话你嗰部 iPhone 值9000蚊。咁其实只要佢嘅货唔系今日卖出去，即係所谓嗰啲炒家唔系听日卖出去，唔系后日卖出去，系三个礼拜之后先卖出去嘅话呢，佢部电话就已经唔使用3000蚊嘅 premium 同你买㗎喎。基本上佢可以订货㗎喎。咁点解你嗰部 iPhone 仲值钱呢，咁即係话大家都睇准一样嘢，就系大陆短期内都唔会有 iPhone 买嘅。咁就错晒啦。其实即係每一个 sales target， 每一次苹果去卖电话，其实佢都係准备緊一份广告。准备緊一份乜嘢广告呢，就係11月又或者10月尾嘅时候佢会有个 iPad event。大家唔好忘记 ,iPad 係每年年尾推出㗎喎。喺嗰个所谓叫 iPad event 里面呢，佢就会推出新一代 iPad 啦，又或者可能有啲新嘅 news 啦，又或者可能有啲新嘅 press release 啦，又或者可能有一个新嘅 MacBook Air 推出啦，我哋唔知道。但係佢喺嗰个 event 之前，佢一定会公布啱啱推出嘅 iPhone 6， 或者 iPhone 6S， 又或者 iPhone 6 Plus， 佢究竟个 sales figure 系点样。佢一般嚟计就话俾人听，佢喺头一个礼拜或者头一个 weekend， 佢 pre-order 咗几多。第二样嘢就係话究竟佢呢一个月卖咗几多。又或者佢喺年底 project 有几多个国家可以开卖，又或者佢 project 今年年底嘅 shipment 系几多。当佢追呢个 deadline 嘅时候，又或者佢一想喺嗰个发布会上面系话俾人听我而家 Apple 已经卖咗1000万部 iPhone 啦。咁佢到底都要卖出咗1000万部 iPhone 先得㗎。Apple 系同 Android 系好唔同嘅，即系 Android device 佢唔同公司，甚至乎可能有 LG 啊，又或者三星啊，佢所有嘢其实佢系可以卖咗去个 warehouse， 又或者卖咗俾一啲零售商，又或者可能卖咗俾 PCW 啊，又或者卖咗俾百老汇啊，其实佢系上咗仓嘅，即系嗰啲嘢系佢照样计 shipment，ship 咗出去，但系佢系唔会计落，即系但系佢系会计落 sales figure 度，但系苹果系唔会嘅，即系苹果系冇坐货呢件事嘅，基本上就系嗰件货品你一卖出去，基本上就去咗 end user 度嘅咯，因为所有嘅 reseller 其实系唔会囤货嘅，即系至少系唔会一 lot 一 lot 咁囤，但系。你对比起三星啊，或者 LG 嘅电话咧，其实佢 ship 咗出去唔等于佢系即刻卖俾 end user 啊。即系好简单，如果一年系卖一亿部电话，其实三星可能三个月就卖晒啲 quota。个问题就系佢提唔提货咧？佢可能唔提货住噶，又或者佢提货摆喺个货仓度喺度沤虫，佢可能嚟紧五个月先会卖。但系问题嗰啲 sales 嘅数咧，就已经反映咗喺账面啦。咁佢就话俾人听，佢买咗一亿部 iPhone。咁但系问题呢条数系好多水分噶嘛？咁但系相比 Apple， 佢卖嘅每一部电话都去咗 end user 度，咁其实个 figure 系 more reliable 嘅。咁你当你 compare 两个 sales figure 嘅时候，你就会知道 Apple 要追嘅 sales figure 其实系有佢嘅难处嘅。即系如果佢话俾你听，佢年底准备卖八千万部 iPhone， 佢系真系有需要系卖多啲，或者叫做好啲嘅物流，又或者叫做好啲嘅出货时间嘅。系嘛？咁所以要搣一个咁嘅 target， 又或者要喺下次嘅发布会话俾人听，佢卖咗好多 iPhone 嘅时候，佢务必要喺下次发布会之前准备卖好多电话。如果佢部电话喺中国上唔到市嘅话，佢系卖少咗好多电话。咁所以佢系务必一定要喺中国喺佢下次开发布会之前 ，make sure 大陆系一定有足够嘅货量去卖俾大陆嘅。所以唔使慌 iPhone 会冇得卖。第二样嘢。流传话佢中间有啲零件要重新设计过，系咪要重新生产？呢个系冇可能嘅，鬼佬唔系咁同你做生意。同埋大家冇谂一样嘢，或者冇人提过一样嘢，永远做电话系越做越细，你个电话先越精确，你要求嘅工序先越繁复，又或者系越精细。咁你个腰咧，即系个产量咧，有机会低啦。iPhone 4S 系一件咁嘅事咯。话说 iPhone 4推出嘅时候咧，系有黑白色噶嘛？大家唔知唔记得一开始嘅时候 ，iPhone 4系只系卖黑色嘅啫，佢冇白色嘅。因为点解啊？原来真系有 difficulty。点解咧？原来嗰块玻璃喷嗰块白色嘅涂层咧，个透光度系好高啊！即系当你揿开部电话咧，基本上白色嘅部分系会透光。所以 Apple 发觉呢一件事咧，要从长计议，系咪真系唔卖得？咁但系问题嗰、那个系一个Apple 未接触过嘅技术，因为 Apple 之前推出嘅电话咧都系黑色面白色底，又即系仲黑即系黑色底黑色面黑色底，咁啊未喷嗰个颜色喺即系喺块玻璃上边，同时大量制作嘅时候出现到一啲特别嘅问题咧 ，Apple 真系预计唔到嘅，咁所以个歌系一个好特别嘅 case， 咁所以自从嗰年之后咧。iPhone 4之后就唔系出 iPhone 5，系 iPhone 4S 啦。咁 iPhone 4S 之前几个月咧，先推出白色嘅 iPhone， 因为佢解决咗点样喺块白喺块透明嘅玻璃度喷一个白色嘅涂层，而透光度系低嘅。咁到咗而家，部电话唔系越做越细，反而越做越大喎，大佬。咁你觉得个难处系大咗，抑或细咗咧？白色玻璃面，喂，佢三代之前已经系咁做紧噶啦。当佢做紧嘅时候。佢系咪掌握咗呢种技术先推出嚟市面嘅咧？系咪？佢入边需要嘅电池、chips、底板，好话唔好听嗰啲冚唪唥 OEM 系咪？你当年你个 iOS 8系重新写过，但系你要买嗰啲零件翻嚟组装，那个难度唔会大嘅，因为点解？入边个空间大咗嘛。你部电话大咗，部机易装咗，可能需要装组装嗰部电话嘅时间细咗，咁你出货点解会有 bottleneck 咧？咁你冇樽颈冇瓶颈嘅时候，咁你当然电话嘅产量可以提升喎。咁你啲电话产量可以提升嘅时候，咁我又唔会觉得大陆要买呢部 iPhone 系有问题嘅，系咪？即系唔会卖晒嘅。唔同你话嗰时，喂我根本产量就系一个月净系可以做到300万部，你系唔会卖到1000万部嘅。咁你如果而家 Apple 有咁多条生产线，即系大陆又有，巴西又有，又或者东欧国家又有。喺一个咁嘅情况之下，我唔预计到 Apple 会有瓶颈嘅时候，你部 iPhone 又点会即系所谓你哋讲得咁值钱呢？唯独是就系话，喂，大陆而家好唔明朗，真系唔知几时有得卖，啲炒家真系要喺呢一刻追上去卖。咁啊，喂，唔好意思，呢一样嘢系每一代 iPhone 出嘅时候都有嘅，唔系净系 iPhone 6先有嘅。咁你话个 iPhone 所谓日价几多先叫值呢？ 咁以我经验嚟睇咧，应该系1500到2000蚊啦，吓。咁因为你短期内，因为所谓叫啱啱 roll out 咧，你其实全世界所谓叫个订单咧，都系你有 order Apple 先至落同佢啲 OEM， 即系同同佢即系。帮佢组装零件嗰啲公司咧 ，Foxconn 啊嗰啲咧，佢先开始帮佢砌，即系佢需要一段时间去去按照住你个 order 去做一部 iPhone 俾你，而嗰个时间普遍就系4个礼拜。咁所以点解订 iPhone 要4个礼拜咧？就系呢个时间已经摸耐噶啦，因为佢实际上系需要咁多时间去做啊嘛。咁如果佢需要更加多。电话嘅时候咁点呢，佢会开第二条生产线咯，因为而家其实生产线好多，唔系大家睇得咁少嘅，咁所以唔会等话8个礼拜一两个月咁一等半年都等，件事唔系咁运作嘅。咁当你制造一部电话需要3-4个礼拜嘅时候，咁你嘅日价咪就系即系定咗喺嗰个价钱，就唔会再升落去咯。但如果你唔系，你而家订 iPhone 需要半年，咁啊好难讲。你个价钱可能系嘛，即系我好似我呢咁嘅新市坑三日香嘅人，你俾多6000蚊，你都会买嘅。冇办法，因为我啲人败家嘛。咁但系呢个世界败家只冇几多嘅啫。所谓 early adopter， 其实可能系个市场里边嘅10%，即系话你真系订咗 iPhone， 又或者你真系有需要，觉得呢个 iPhone 系呢一刻要嘅，系10% 嘅人。但系 Apple。永远睇个市场都系睇大部分嘅，即系点解佢会觉得推出一部5.5寸嘅电话系觉得有需要？因为事实上喺 Steve Jobs 死咗之后，佢真系觉得有需要面向市场，又或者佢睇嘅市场唔再系欧美，因为点解喺美国不嬲都 iPhone 好卖嘅 Android 噶啦，不嬲都好卖嘅三星，呢个系常理嚟嘅，呢个系常识嚟嘅，即系只有喺香港又或者菲律宾又或者大陆喺啲叫比较即系位于东南亚国家 ，Android device 先至 outsell Apple 喎。原来点解会系咁啊？因为 Android 好多款式拣嘅，你有好多牌子拣嘅，系嘛？即系香港人就系中意住喺啲地铁站上盖啊，又多人啊，又多车啊，咁又要近翻工啊，又要近翻学啊。即系其实喺外国人生活中，呢、這个就叫烦嚣。喂，用电话一样，大家价值观唔同嘅。即系香港人就要多选择，系嘛？一定要佢4.7寸又有出，4.5寸又有出，4.3寸又有出，4寸又有出。佢有唔同嘅 size 啲 Android， 系嘛？你就算系用10寸部电话都好咧，其实佢写出嚟嘅嘢咧都系tailor made for 一个4.5寸嘅电话嘅啫。咁你又觉得佢 OK 嘅系嘛？咁你又会落搭走去买三星嘅。咁中南东南亚系一个咁嘅市场嚟嘅，又或者 Apple。一个 basic model， 甚至乎今年买翻上年嘅货都好啦，4688喺好多东南亚国家里边都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比较高嘅 price point， 佢觉得呢个价钱佢觉得唔值，咁佢会用2000蚊买嘅 Android device 咯。咁所以一路以嚟 Apple 要追嘅唔系欧美嘅市场，而系东南亚市场，而东南亚市场就系需要一啲平价嘅电话，所以点解上年 Apple 会做咗部 iPhone 5C 出嚟？佢就系所谓想喺呢个 low end 嘅市场里边做一部大家都 afford 得起嘅电话，系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眼中嘅 afford 得起就唔同其他人 afford 得起，系嘛？所以部5C 扑咗街，咁但系冇人知道，原来上年炒5C炒窿嘅人咧系真系会蚀钱嘅。即系所谓叫唔知4000几蚊买部电话翻嚟咧，佢真系有机会系用一个低过呢个价钱嘅人，即系卖翻出去你先，即系人哋先会去收。咁其实呢个好唔合理嘅，因为点解咧？冇乜人知道香港买 iPhone 系全世界最平嘅。你喺英国要买一部要539磅，如果你喺德国或者法国买咧，你要差唔多唔知699欧定599欧，即系讲紧6-7千蚊港纸。点解香港买特别平啊？第一，香港可能个货运低，即系第一冇税啦。第二就系话，如果佢真系啲 shipment 喺大陆嚟嘅时候，个货运嘅价钱平啲啦，咁你运喺欧美梗系远啲啦，系咪？咁所以有好多价，即系好多原因令到咧喺香港 iPhone 卖得特别平嘅。咁所以导致到无论系大陆又好，甚至乎一啲东欧、西欧嘅国家，其实佢会喺香港咧去买电话，去翻去佢嗰度卖嘅。点解？因为香港卖嘅 iPhone 行嘅制式咧，行咗全球最多嘅。咁你用一个最平嘅价钱而买一部最 versatile 嘅 iPhone， 其实系个需求大系正常嘅，系咪？咁所以点解咁多人香港买 iPhone 有个日价喺度，就是、因为咁解啦。只不过就系话佢嘅日价究竟系比定价贵几多，呢个先系一个问题。 咁头先就係话如果你用2000蚊你就可以悭返四个礼拜去等 iPhone 去制造，所以你早四个礼拜有电话用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合理价钱。咁但去到 iPhone 6呢一代系咪真系长找长有？其实我好有疑问。即系其实几日前我已经讲，如果讲紧嗱，听朝就16号啦，8点钟就开始有得 pick up 啦，即系订货 pick up， 即系听朝8点钟之后咧，大家就可以上苹果个网度咧就 reserve 一部电话，咁就17号正式开卖嗰日咧，咁你就可以去 Apple Shop 度攞。咁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佢真系正式推出嗰日，而你个 iPhone 系长订长有嘅话咧？我又唔觉得你部电话真係炒咗几耐㗎，係咪？咁大家都喺度讲緊要部iPhone 6 Plus， 要部呢就128GB 先有一炒。咁梗係呢，即係如果真係大陆係好多人买嘅时候，即係 particular model 真係可能有3000蚊日价或者4000蚊日价。咁但係好坦白讲，你如果真係端端度度去计一部 iPhone 赚咗几多钱，不如你度下马或者度下波，又或者度下六彩好过啦。即係讲真，即係我觉得一部电话值唔值得大家咁疯狂去做呢件事呢？係咪？即係当然搵钱好多方法，你觉得炒 iPhone 其中一个方法，咁你都你有你嘅自由。但係同时间其实你係影响緊其他人去买呢部电话嗰个权利啦。即係点解有100部电话係咪？有100个客，有一个人呢就要99部。咁其他嗰99个人个个都想要一部嘅啫。咁嗰啲人就冚唪唥冇电话啦。因为你一个人要99部。咁呢件事系咪公义呢？係咪？当你企出嚟呢个社会觉得你香港系好多唔公义嘅时候，系咪你系咪参与紧其中一个唔公义呢？咁你话我电话系必系系咪必须版？你可以用 Android， 咁啊系，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呢个情况只系香港先会发生咯。如果大家觉得呢个情况系觉得冇乜所谓嘅，大家炒埋一份嘅，咁大家炒得高兴啲啦，系嘛？咁虽然咧，即系 Apple 其实有好多方法咧 detect 你个 order 究竟系咪真嘅。咁当然佢唔能够make sure 100%系咪你个 order 一定系假嘅。咁佢星期六晚就开始已经 cut 单啦。咁在下张单就梗系原好无缺啦，因为在下都不断咁喺度败家咁购买呢啲 Apple 嘅产品，亦都个 Apple 嗰个 Apple ID 咧，成日买埋啲唔等使嘅 app 啊，剩啊咁诸如此类。咁所以我 account 就好 concrete 嘅。咁有啲可能就系话佢用5张信用卡，同一个地址开咗5个 account， 咁每个 account 买两部，系咪俾人 cut 咧？咁啊，梗系 cut 啦，契弟。即系呢个世界嘅嘢，边有得咁笋咧？系咪？又或者有啲学生哥，佢用咗阿爸阿妈嗰张信用卡。去炒 iPhone， 咁梗係衰啦，係咪？因为 Apple 会怀疑你呢个系咪 unauthorized 嘅 order 嚟㗎嘛。咁佢电脑觉得又或者电脑佢 detect 到佢张 card holders 个名同个 order 个名本身又唔衬嘅，又或者一个地址呢 ship 緊26部 iPhone 去嘅。咁所以你喺 App， 即係 Apple 订咗嘢而送我哋公司呢就唔好彩啦，係咪？佢有机会认为呢个系一个unauthorized order。咁佢咪 cut 你张单囉。有时你订咗一部嗰啲惨㗎喎。因为点解同一个地址有人订咗10部㗎嘛。咁佢觉得你同一个地址 shift 一部去，佢觉得个订单系假嘅，咁咪假囉。係咪？我嗰个专登走去苹果网站抄咗出嚟。咁内容系一啲 agreement， 点样使用呢个 Apple 网站，咁当然系好闷啦，係咪？但佢最紧要讲到一点呢，就系 Apple 所谓叫订单嘅 confirmation。你落咗 order， 佢俾个 email 你，其实就话俾你听，佢正式收到你个 order。其实佢唔系 accept 你呢个 order 嘅。咁为咗佢呢个 order， 即系佢提供个货物俾你，所以佢要 hold 咗你信用卡个信用额先。咁但系问题就系喺呢一点咧 ，Apple 嘅网站系写到明，佢而家唔系接受你呢张订单，直至到几时接受你呢张订单呢？原来就系咧，去到佢准备出货嗰刻，真系佢话 prepare for shipment 啦。佢先正式喺你呢张信用卡嚟 charge 嗰个钱嘅，咁佢嗰一刻咧先确保到佢第一系有货俾你，第二就系话确保佢已经系接受咗你呢张订单，同埋确保咗大家都系 fulfill 使用呢个网络嘅 agreement。咁所以在此之前，佢怀疑你系不诚实咁使用网络，例如你用一啲程式、一啲 program， 又或者你用一个 bot 咧去苹果度买电话咧，其实你估真系傻嘅咩？人真系知噶嘛？即系当然，梗系好多所谓嗰啲大庄家成日喺大陆话用嗰啲薄订嗰电话啦，佢俾人 cut 单，佢唔会话俾你听噶嘛。你信佢系你戆鸠啫。前嗰排又有一个电话 post 咗上网，系嘛？你打喺个电话度登记，俾低你嘅 email address， 佢可以帮你 订电话啦。呢个世界有冇咁大只狗啦，随家跳啊！喂，嗰啲人系要收集好多好多唔同人嘅 Apple ID， 收集好多唔同人嘅所谓叫做电邮，又或者佢都知你所谓想买电话，其实想炒啫，系嘛？如果佢帮你炒部电话翻嚟，或者佢用一啲方法可以帮你订到部电话翻嚟，佢唔介意帮你收埋佢嘅，只要大家系嘛以即系4466倾掂佢。你接受一个即係譬如佢可能每部电话俾多1,500你係咪，如果一系唔系呢，我就唔俾个 contact 你啦。又或者我唔话俾你听 ,Apple 呢就已经接收咗呢个订单，又或者根本呢你又有原来冇钱买电话嘅，即係要碌卡嘅係咪。喂，人哋有机会真係攞咗你嘅电话，又或者攞咗你嘅 email 去登记第二个 account， 去帮你用你嘅身份去买第二部电话㗎嘛。咁你真係买咗唔话俾你听，你咪好戇鳩囉。即系呢个世界真系冇咁大只，夹得随街跳嘅。真系想搵钱咧，不如跑下波、跑下马好过啦。学阿 Terence 话斋系咪？嗱，咁今日而家9:01喺个风雨雷电交加嘅晚上咧，咁我自己 solo 咗一集。咁咧发觉原来真系好多甩漏嘅。最多甩漏系咩呢？原来对住一个 mixer， 原来对住好多 file， 一路自己讲嘢，一路自己推麦，一路自己督 file 嘅时候咧，系好难处理啦。同埋另外一样嘢咧，真有师兄话俾你听，真系有人听紧听唔到嘅时候咧，你个口原来唔识讲嘢，因为个脑咧会突然间谂咗第二样嘢，死啦，究竟边度冇声咧？跟住又要督个 program 督一轮，督完之后发觉，哦，原来我揿漏咗个掣，或者呢个瞄咗，我死啦！原来咧转头咧，哎呀，我又唔记得自己讲到边度，所以咧发觉咧，原来第一节我讲得好窒嘅，因为咧就系发觉咧，原来真系太多甩漏啦。不过咧，事实证明咗咧，屋企咧真系可以做到 live 嘅，真系出到去咧，又有 jingle 啊，又有声啊，咁啊，效果几好，系嘛？尽量俾多啲 feedback 我哋，因为咧，其实我系会听你哋讲乜嘢。如果大家觉得啲内容闷咧，就唔怕插多啲我哋嘅，尤其是我，系嘛？第二个索罗 B， 你觉得佢太过鸠嘅话咧，即管打去屌柒佢。如果唔系，点样炮打司令部咧？系咪？下个礼拜唔打风嘅时间咧，我相信咧，我哋三个咧都会准时再喺湾仔直播现场大家见面嘅。咁如果大家觉得搏击会系太少搏击嘅话咧，下个礼拜我会准备啲搏击插死呢只白鸽。啊，呢个游月华，因为太多议题关于佢噶啦，系嘛？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就再见啦，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And so it is Just like you said It would be Life goes easy on me Most of the timeAnd so it is The shorter story No love, no glory No hero in her sky I can't take myO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Can't take my eyes. And so it is, just like you said, it should be. We'll both forget the breeze.